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，2017年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将掀起高潮，要加快建立房地产中介、导游等14类重点职业人员的信用记录，同时在全国范围建立和完善信用红黑名单制度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以三大科学城建设为主平台，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。此前中关村科学城占地约75平方公里，主要指中关村大街、知春路和学院路周边区域。海淀区区长于军近日表示，三大科学城之一的中关村科学城日前范围扩大至海淀全域。记者从19号召开的北京市2017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，春节期间如遇空气重污染天气，北京全市范围内禁止销售、配送、燃放烟花爆竹。环境污染、食药制假售假、黑导游现象一直都是首都市民和来京游客关注的焦点。为了更好地打击这些违法犯罪行为，市公安局环境食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正式成立，150余名环保警察将全力为首都蓝天碧水、旅游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。 是谁在敲打我着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流行的岁月里，经典的旋律都珍藏了宝贵的记忆，每一首经典的记忆都串联成了最美的音符，成为我们人生经历的烙印。在969电台致敬经典演唱会的现场，王子乐队的主唱王子在现场演唱了多首经典流行金曲的连唱，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合唱热潮。那么首先听到的歌曲是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 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冬季来临，

长起哭泣的脸。你给我的爱是我深深眷恋的海，无边的海注定是伤害，游不出来，游不出海。 1989年的7月20号，庾澄庆发行专辑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，这首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。199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庾澄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，演唱了这首歌曲，这也是当年春晚流行歌曲的一个标志了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。